我假想衰公主敲我窗，夜晚黑八哥不懂再唱，这晚上慢只羊会为谁迷失方向，我担心忐忑心声太响，太紧张令你心花缺氧，去梦游让晚空铺满遐想，当你在宇宙高高挂上，只有在赤地偷偷敬仰，来睡觉合眼睛应有尽有，听我的心跳你的心跳翻跟斗，来睡觉怕你的一切似水蒸发流走，将小蚂蚁观天仰望星宿，我听到你的声音狂张，听不到蟋蟀吱吱对唱，这晚上着了凉，我为谁围上纱帐，我记得你已关起了窗，记不得我家风急雨长，上月球在太空给我疗伤，当你在宇宙高高挂上，只有在赤地偷偷敬仰，来睡觉合眼睛应有尽有，听我的心跳你的心跳翻跟斗，来睡觉怕你的一切似水蒸发流走，将小蚂蚁观天仰望星宿。